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侯世伦教授为大家带来的体育融合的运动防护。 那我们打比方说，这个人运动当中受伤了，说他去锻炼身体打羽毛球，咔嚓把脚给崴了，肿得挺厉害，然后呢他能去找谁？他也只能去医院，是吧？去找谁呢？临床医生。临床医生怎么去处理这个踝关节扭伤呢？首先拍个片子，看看骨头有事儿没有。骨头有事儿就是骨折处理，固定了，8周以后见了。好，大多数的人呢，哎，骨头没事儿，啊，说有一个韧带的撕裂，韧带的撕裂怎么处理呢？我口服药、外用药，然后临了送你一句话，说伤筋动骨100天，您回家慢慢去养着。说临床大夫呢？啊，他实际上希望用时间去治愈这个损伤，他是因为跟我们运动医学的这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我们搞运动医学的人呢，他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标准呢？他要重返赛场，他要重新回去比赛。我们普通人的救治标准呢，医生的救治标准是什么呢？要救死扶伤嘛，是吧？那个第一个人，这个人不能死。第二个呢，这个人呢，我们要恢复他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是什么标准？是个极低的标准。那靠静养的方式解决运动损伤呢，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比如我们打篮球手指头戳了，那戳了之后呢，你就静养就不动了啊，等它真的不疼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过了一个月它真的不疼了，但是这个手指头呢它也弯不过来了，它只能弯到这儿，这个叫好了吗？对于一些普通的人来讲，他可能也就认了，他不疼就是好了。对于运动员来讲，说他打乒乓球的，他弯不过来，他连拍子都握不了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标准的不同呢，导致了我们思路上的不同。所以靠静养来解决运动损伤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粘连，你给它时间，这个组织呢，哎，它就能够重新长上大部分的组织。那长的过程当中呢，跟其他周围组织七七八八的都长在一起了，这个就是粘连。你会发现呢，它关节的活动度下降了。所以有很多人以前做膝关节的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呢，如果说不去及时的康复，会发现，哎，这个膝关节伸不直了，或者打不了弯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种靠它自己长上这种，这叫结构性的恢复嘛？结构撕裂了，我们给它时间，它又长好了，有点粘连，我们再去松解它，是不是就行了呢？其实我们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体的结构呢分成两部分，一个呢叫做结构性的哈，就是这个硬件，还有一个呢功能性的。就是你的大脑对于这个你的周围的这些零件呢是有感受和支配能力的。简单的说，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小孩一个月大，有胳膊有腿有肌肉什么都有，但他不会走路，什么意思呢？硬件有了，爹妈给了你了，但是这个小孩的大脑对于他的这些踝关节、下肢、膝关节的这种神经肌肉控制的这个能力呢，他还不具备。什么叫崴脚？崴脚损伤了什么呢？韧带撕裂了，同时呢他切断了你大脑对于这个脚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但实际上呢，这个过程跟小孩学走路是一样的， 一个小孩说他不会走路，我们不会去吃药打针什么做按摩，不会怎么办呢？就是练嘛。所以说我们普通人崴脚之后呢，相当于你这个脚的，你的大脑对它的感受和支配能力重新回到了婴幼儿水平，靠什么呢？一样靠练。所以国外呢，把很多康复踝关节损伤的康复练习、神经肌肉重建的这种练习，就叫做 rebuilding， 重建，重新去建立它。所以我们需要呢，靠主动的练习。所以我们对运动损伤的认知呢，往前迈了一大步。我们认为运动损伤，如果你恢复的不仅仅是它的结构，你还想恢复它的原有的功能，那我们就需要尽早的开始它的主动训练。谁伤的谁练，你受伤了你想恢复，那你就要尽早开始。早到什么程度？过去我们做一个十字韧带重建，有些仨月的、俩月的、一个月的，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做一个膝关节十字韧带重建，休息多长时间呢？那绝对的休息呢，就是24小时。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昨天做的手术今天见面说下床给我蹦一个，不是这个意思，逐渐开始嘛。比如说我们说肘关节做完手术了，一开始我们可能是把它绑在一个仪器上，小幅度的被动的活动啊，仪器带着它动，逐渐的增大幅度，逐渐不要这个仪器，它自己主动的去动，逐渐的呢，我们还可以什么增加抗阻，然后呢去恢复它的功能。但是我们注意它开始的时间节点很重要，是24小时之后。所以我们在座的也可以去想一想啊，自己是不是受过伤，比如说崴脚，比如说肌肉拉伤，受伤之后您是多久开始练的？有可能呢，有个人是有很多人，比如说腰扭了，然后呢他就腰疼，然后卧床说3天5天甚至一个礼拜。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呢，这种例子都是常见的。卧床一个礼拜意味着什么呢？你的很多机能的退化，你想再恢复这个事儿很难。所以我们把以恢复功能为目标的这种医学呢，就叫做康复医学。如果在15年前20年前，我们每4年一届奥运会，然后呢它都有这种保障经费，是吧？说这有20万，谁给我保障这几个运动员的伤病的问题？过去的人思路是这样的，我把这20万呢就请了一个特好的一个大夫过来，啊，这个大夫坐在那儿，啊，谁受伤他就给他治，啊，这个叫极低水平的保障团队。后来他呢，这个把这20万呢请了一个大夫，然后又请了个康复师，不断的给他治，而且呢尽早的还让这个受伤的运动员去练，这个呢好一点了，但他依然叫做低水平的保障。什么叫做高水平的保障呢？其实我们讲高水平的保障团队呢，他的这个脑子里头从来就想一件事儿，是吧？就叫做运动损伤重在预防。能不能够做到100%的预防？不能，但是你一定要这么想。所以这个理念它同样的适用于我们的全民健身，我们的普通人。就是当你去从事一个运动的时候，你想了没有？说你要参加的这个运动它有可能发生什么伤，你发生这个伤的概率大不大，发生这个损伤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如果所有的这些事儿你都没想，那可能等着你就是受伤。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我周围也见过挺多这种，我叫他季节式运动人群，全民健身吧，是吧？他也参与，说别人打网球他也去打，不做准备活动，不做拉伸，什么都不做，然后上去帮两拍子，肯定受伤了。受伤了之后呢，他就开始歇，伤筋动骨100天，100天3月，3月之后又上来打，受伤的概率更高，1年打4回，季节式运动，这种人群是有的。就是他对运动呢不去做什么充分的准备和理解，他认为呢他随随便便就可以去做这些东西，啊，这是导致我们运动损伤出现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还想还去琢磨什么事呢？我们要尽早的开始呢去做一些预案，说这个人怎么才能让他不受伤。他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就叫做运动防护。就是我们呢在运动的过程，运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们就要去考虑这个运动损伤出现的各种情况，我们去做各种准备的工作。那这个实际上呢，以预防为思想的一个思路呢，就叫做运动防护，也有人叫它运动伤害防护，没问题。所以我们谈运动伤害防护呢，它是有一个模式的。那基本上防护的模块呢，就是这五块，是吧？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哪些事儿呢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吧？比如说第一个模块，你可以叫它评估模块，也可以叫它诊断模块。就是我们在运动训练里头有一句话哈，康复里头也有，说它叫无评估不训练，康复里头呢就叫无评估不康复。那普通人是不是需要有的？当然是要有的。说你的这个身体的形态正不正常，起码得看一看吧。你的这个足弓怎么样，膝关节怎么样，髋关节骨盆怎么样，你得琢磨一下。比如说 这一个班的孩子四五十个人，你大眼一看你就知道，有些孩子体重是超标的，有一些孩子体重呢是偏轻的，有些孩子体重呢基本上是正常的。这个需要什么仪器吗？说体重超标比较明显的这个孩子能不能跑3000米？当然是不能啊。就是这些孩子去跑3000米，他当然练心肺是没问题的，他的效率更高。为什么呢？他负荷比别人大，是吧？但是问题是呢，他的膝关节、踝关节很快出问题了，是吧？那这个事儿谁去解决啊？那对于这个孩子后续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是吧？所以我们谈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谈什么呢？谈评估。我们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第二一块呢叫特殊防护，是吧？哎，天气热了我们怎么办，是吧？天气冷了我们怎么办？哎，我们运动的时候是不是要带个什么护具之类的？哎，这些事儿我们也要去考虑啊。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哎，你做准备活动吗？哎，你做什么内容？做不做整理活动？运动当中我们用什么去控制？比如说我靶心率，哎，你是不是对于心率有一个基本的监控，达到一个最佳的训练效果？其实这些事儿呢，我们在全民健身里头也可以把它做得越来越好，是吧？当然天有不测风云，是运动呢就会出现损伤，是吧？但是运动当中出现的损伤绝大多数，如果你不是去玩这种极限的这种运动的话，大多数都是轻微伤，是吧？大多数，是吧？但是呢，即便是一些轻微伤或者稍微重一点的伤，就比如说像崴脚这种，是吧？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去了解一些急救的知识，是吧？比如说运动当中会不会有可能有猝死的可能性啊？这个人猝死，心源性骤停，你怎么办？这些东西呢，其实作为一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也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东西。最后一个模块呢，其实叫做治疗康复模块。那这个模块呢，其实我倒是觉得，不需要去了解的那么专业，有一个理念就行了。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一个理念，什么理念呢？说运动损伤不能靠时间，不能靠休养，要靠主动的、尽早开始的主动练习去恢复它原有的功能。这个理念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一个理念在损伤上呢，就叫做运动损伤重在预防。哎，我们去琢磨琢磨这个损伤，其实呢损伤很多呢是有规律的啊。运动防护这个专业美国开始的比较早，是吧？1881年呢，哈佛大学就有这种角色了。别人运动，他在旁边呢给他们进行一些看护的工作，是吧？损伤处理的工作。到90年代，美国就比较完善了，是吧？那实际上我觉得呢，很多人问我说：“哎，侯老师，你是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老师，你是搞康复的吧？”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搞运动伤害防护的，是吧？因为运动伤害防护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呢？是预防，是吧？他也做治疗，也做康复，没问题，但是他的工作重心是在预防上，是吧？说这个康复，他就已经是第三医学了。那他琢磨的是这个人受伤了之后，哎，治完了之后我们怎么去练他啊？怎么去练他？而这个思路上呢，他实际上呢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有时候我就经常的去有这么一个认知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相同的观点。这个中医我始终认为它是个高端医学啊。为什么？先秦两汉《黄帝内经》里头说什么？说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这是什么？这是预防医学啊。我们要看时间节点，是吧？就是一个医学的把预防的思想呢放在首位，那这个医学呢就注定了它是一个哎站位很高的这个医学，是吧？中国的发展相对的比较晚一点，是吧？发展的比较晚啊，但是逐渐的在完善这些事儿。到2015年的时候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是吧？这个我们国家的职业分类大典里头呢，就出现了一个职业啊，就叫做运动防护师，啊，国外呢叫 trainer， 啊，他做什么的呢？他是做这种有需求的人群，比如说健身房，比如说学校，啊，比如说健身的这种各种场所，哎，他需要有专门的人呢，去对于他损伤的预防啊，损伤出现之后的处理，然后呢给他进行一些康复治疗的这样一些指导，哎，这么一个人。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具体在工作的运动防护师呢？有的啊，就是奥运会的保障，我们有很多的 trainer 在给他们做工作。第二一个呢，就是全运会的保障。全运会在我们体育界也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赛了，是吧？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中国的私立中学，是吧？私立中学呢，它是跟国外的教育对接，他们比较重视体育，各种比赛，所以呢，他们除了医务室之外，医务室是干嘛的？什么感冒啊、吃药啊、打针这些事儿的。他除了医务室之外呢，他会有一个防护室啊，防护室。 哎，或者大点几十平米、上百平米，小一点是吧？得有个15平米、20平米，哎，它会有一个防护室，有几个所谓的运动防护师呢？哎，再给他们做这种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的这样一些跟运动损伤相关的处理。那其他的领域其实逐渐的，我觉得会完善啊，包括我们的普通的中学、我们的公立中学，包括我们的大学，包括我们的社区，是吧？实际上将来呢，都会有这种角色，啊，基本上现在美国做到了中学，啊，是有这种防护师的，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吧，是吧？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防什么，防什么，怎么防？我们说运动损伤重在预防，对于这个防来讲，我们排第一位的呢，那实际上是教育啊，就是我们不管你怎么去讲这个损伤预防的重要性，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就是这个事儿。我在给大家进行的是一个认知方面的一个理念的更新。那我们呢，在座的各位也需要呢，去跟你们周围的这些人去跟他们进行理念的更新。那这个呢，就叫做认知教育。只有当大家都重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它落实和实现的可能性呢，才会变得哎有可操作性，是吧？我们防什么？怎么防？是吧？首先，我们最重视的是防什么呢？是防猝死，是吧？这个主办方呢最关心这件事儿啊。其实就个体来讲，我们当然也应该去重视这个事儿啊。说比如说马拉松这个运动，我们的这种各种检查能不能筛出这个猝死的可能性？筛不出来啊。比如说他需要你提供医院的体检，是吧？提供医院的体检才能报名，但是这个体检能不能证明你说不会发生心源性猝死呢？证明不了啊。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方法或者说一个仪器能去预测这个心源性的这个骤停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要去考虑说，马拉松运动本身它是个极限运动，是吧？你经过系统的训练去跑一次马拉松没问题，但是没完没了的跑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说第一个跑马拉松的人没跑完就死了嘛，是吧？所以防猝死呢，其实这件事儿跟我们在座的各位呢息息相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座的叫高危人群，如果你是社会体指导员，也就意味着呢，哎，你需要去指导别人运动，你周围都是一些在运动的这个人群，那他们发生运动猝死的风险呢是高的，是吧？所以在立法比较严格的这个国家，我们国家在逐渐的完善，然后比如说学校的体育老师啊，比如说社会体育指导员，比如说教练，他们都叫高危人群。这个高危人群需要干什么呢？需要培训他们去学会 CPR， 就是这种急救的这个课程。那学与不学呢，用与不用的差别很大呀。你看这个数字，说中国是吧，心脏骤停的急救成功率呢1%还不到，是吧？实际上整个世界平均也就不高2%，但是院内的成功，这个心脏骤停的急救成功率呢是类似的，是吧？各个国家没有太大差别。为什么呢？医院里头有人，第一个，第二个，医院里头有设备，是吧？而这种做与不做的差别，比如说后面有个数字是美国的一个城市，它其实不是一些城市，就拉斯维加斯嘛，哈，他们把这个急救过程练得就很纯熟，说他成功急救率呢其实接近了我们院内的水平了，是吧？好，第一个呢叫做有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系统的去组织我们的社会体指导员呢去接受我们 CPR 的培训，就是急救嘛，啊，这种急救的培训。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们要去推广和普及这个 AED， 是吧？这个 AED 是什么概念呢？ AED 呢，或者叫便携式的，或者叫傻瓜式的电除颤设备，我们医院呢都是大型设备，而这个设备呢是便携的，它一般放在哪儿呢？放在比如说灭火器啊什么这些消防设备的放在一起。为什么呢？就是急救的黄金时间的问题，是吧？其实我们讲有个黄金，有人这个也就是最多6分钟吧，啊，最多6分钟，这个就黄金急救时间，是吧？超过这个时间你救过来之后，这个人可能也脑死亡了。所以这件事儿呢，其实对于我们社会体育指导来讲啊，这件事儿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吧？因为它是一个生和死的问题，只要它能及时出现，是吧？这个人被成功救治的概率呢就大大的增加了。还有一个容易引起死亡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不是特别的常见，但实际上呢，如果说我们讲热射病，你也可以叫它中暑啊，那电解质紊乱，其实我们在高热的天气呢，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个训练场地的边上呢去放一个桶，它叫冰桶，你也可以放个木桶，没有木桶你也可以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水龙头、冰块、冰袋有没有，这些东西有没有，就是迅速降温啊，就是迅速降温。